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Call Louis Braille. 现在我们先把这篇文章念一下。Louis Braille was born in France in 1809. His father had a small business making leather goods. One day, Louis went to a cold, which was made up of raised letters written on very thick paper. Louis decided to write in the same way. A school for the blind. One day, his class went to visit a special exhibit. Here, Louis learned about a special military code, which was made up of raised letters written on very thick paper. Louis decided to write in the same fast way. His spirit, his invention, still remains. We owe too much to this great person.By the name 年出生的，我刚才讲 1809, 或者是 in the year of 1809, his father had a small business. 所以约翰呢非常的幸运呐、啊，因为他呢出自一个很有钱的家庭。He was born 或者加 in before, 他从来没有念过书啊，没有上过学校啊。So I was brought up in a very poor family.那么他一样的 it is countable, 当它可以变成可数的时候 simply means a company, 就指了一个公司。比如说他却拥有五家公司啊，这是不简单。但如果 business 当不可数的时候就代表生意。生意最近很兴隆 ,business is booming, 我们就用这个字 ,B-O-O-M-I-N-G, 当不可数的名词。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呢，他的爸爸经营一家小小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怎么样呢 ?which made leather goods, 把 which 去掉动词变分词。那么这家公司专门的制作皮件皮货的，好，我们叫 goods, 就是物品 ,leather goods, 就是皮货。这些可能是小皮包啦，小钱包啦等等这样的东西。One day, Louis went into his father's workshop to cut some leather. 有一天呢，那么 Louis 小小的年纪就到他爸爸的这工作间，这 workshop 就指的工作间，那么这边指的是小工厂，干嘛呢 ？To cut some leather, 来割一些皮革啊 ，leather 是不可数的，所以 suddenly 突然间呢。The knife slipped. 这个刀子呢就失手滑了一下、slipped out of control. 就失去了控制滑了一下。And hit him in the eye. 刚好击中他的眼睛。这有个重要的语法的概念。我们常常有句话打用 on, 抓用 by. 那么中间放个定冠词。再来一遍呢。打用 on 抓用 by 中间放个定冠词你看多爽啊好这个时候呢打用 on 就是表示打的动词像 hit 好这是打 pat 轻拍叫 pat 也是跟打 beat beat 都是打 punchP-U-N-C-H, 叫重击。那这都是打的意思啊。 那么这些表示打的东西，它的用法是先加人啊 ，hit somebody, pat somebody, beat somebody, punch somebody， 加人之后呢，接着呢要用 on 这个介词，然后再放被打的部位，这个被打的部位前面要加个中间放个定冠词，比如说 he hit me on the head， 千万不要说 he hit me on my head。啊，你不要加 my， 要用 on the head。He patted me, P-A-T-T-E-D 变成过去时。He patted me on the back， 他轻拍我的背。Keep going， 加油啊。Beat， he beat me， 这个 beat 原始过去时都是一样的 ，beat 过去分词叫 beaten，B-E-A-T 加 E-N。He beat me。He beat me， 应该这样说 ，He beat me， 啊 ，on the head， 啊，敲我的脑袋 ，punched me on the head。但软的部分呢，要用 in。He punched me in the nose， 打到我的肚子上呢，肚子是软的，鼻子也是软的。He punched me in the belly， he hit me in the belly， 那就要用 in。打用 on， 抓呢要用 by。He took me by the hand. Yeah, took me by, 中间放定冠词 the hand. 他握着我的手。或者 he held me by the hand. He took me by the hand. And said, 然后说了 when will you pay me back the money? 你什么时候会把钱还给我啊这样子。He took me by the hand, held me by the hand, grabbed me, G-R-A-B, 重复一个 B 再加 E-D, grabbed me by the hand, 都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呢 ,hit him in the eye, 那么是这个突然间就 G-E-D, grabbed me by the hand, 都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呢 ,hit him in the eye, 那么是这个突然间就击中了他的眼睛。而且呢刺到里头，所以都用 in the eye， 它不用 on the eye 了。on the eye 只是打到的眼睛上面，还不算严重。in the eye 就严重了，打进去了。an infection， 这么一个发炎的状况。infection 就是发炎。soon spread， 很快的就蔓延到。spread 原是过去时。过去分词都是 spread， 这边是过去时，就蔓延到了 to his other eye， 千万不要说 to his another eye， another eye 是另外一个，那是指的三个以上的才会用 another， 那它变成它有三只以上的眼睛，那吓人的，那么这样的眼睛那岂不是就是章鱼或什么鱼吗？章鱼我不知道有多少个眼睛，但苍蝇就有好多个眼睛了，所以这边用 other。 I have two eyes. One is big and the other is small. 我有两只眼睛，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用 one 跟 the other 这样，大小眼这样。当我看着有钱人来的时候，眼睛用大的去看，当我看着比如说这个人没什么钱的时候，我用小的眼睛去看他啊，太现实了。 And Louis went completely blind。这个 went 本来是走的意思。He went to school every day， 他每天都去上学。可是 went， 他当除了走以外呢 ，He goes to school every day， 但也可以代表变成，尤其放负面的形容词。He went blind， 他整个人变得失明了。He went bankrupt， 他变得破产了。B-A-N-K 银行这个字再加个 R-U-P-T 破裂合在一起 bankrupt 当形容词叫做破产的。 He went crazy， 他变成疯了。 Right after his girlfriend left him， 当他女孩子女朋友离开他之后他就发疯了。他本来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喜欢呢就是挖鼻孔啊。Whenever he had time, whenever he was free, He would just simply, 或是 he would simply, 干什么呢 ?pick his nose, 挖鼻孔。有点恶心这样子。So, that's the reason why his girlfriend left him. But, right after that, 从此之后 he went mad. He went crazy. 好，这都是放这个不好的这些形容词在后头。那个 went 反正变成。好，他变得完全失明了。At 10, 在十岁的时候就等于 at the age of 10. The age of, 这三个词省掉了 ,at 10. 要不然就他也等于是在十点钟的时候就 at 10, 就等于 at 10 o'clock. 所以看上下文你看是什么意思，这不显然不可能只十点钟嘛。所以这边就等于 at the age of 10.也就等于 when he was 10 years old, 十岁的时候 Louis Andrews School, 他就进入一个学校念书。这个学校是专门是什么样的学校呢 ?for the blind. 形容词前面加 the, 就等于 the 去掉 blind, 后头加 people, 为盲人所有的盲人所设的学校。The deaf, 也就等于 deaf people, 聋人。The disabled, 残疾人 ,D-I-S-A-B-L-E-D, 啊 ,D-I-S-A-B-L-E-D, the disabled, 就等于把 the 去掉或者 disabled 加 people, 啊都泛指这些人残疾人士这样。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One day,His class went to visit a special exhibit. 有一天呢、啊、他班上呢全班就去参观一个特别的一个展览会。Exhibit 在这个地方就是做名词用。但它也可以等于另外一个用法叫、另外一个字来取代 exhibition。那个时候就是 exhibit, 后头加 ion。一加 ion 的时候也是名词，可是念的时候 exhibition。如果不用 exhibition, 这边就用 exhibit, 啊念法是完全不一样。看了一个参观一样特殊的展览 ,here, 就在这个地方呢展览会场上啊 ,Louis learned about, 了解到Learn something 叫学东西 He's learning English 但是 learn about something 就逐渐了解 I learned about his personality 好渐渐慢慢了解他的个性就可以这样说在这里 Louis 渐渐了解到学习到了 A special military code 一种特别的特殊的军事用的 military, 很多人念成 military, 叫 military code, 就是密码。好这个时候接着往下看 ,which was made up of, 好 ,be made up of, 用法这个短语要注意到就等于 be composed of, C-O-M-P-O-S-E-D, 再加个 of。这种呢军事密码呢是由凸出来的 raised, 这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就是 letters, 凸出来的字母所形成的。这些字母怎么样呢 ?which were written, 它被写在什么上面 ?on very thick paper, 非常厚的纸板上面。这个时候特别要记住那个 paper 呢当不可数名词。I need a paper, to write something. 那就不对了。那个 a paper, 当可数的时候是代表公文或者文件。好你说 you should prepare all the papers, by tomorrow, 在明天以前要把所有的文件要准备齐全。那 paper 呢当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I need a piece of paper.To write something on. 好我需要一张纸在上面写字。所以这是用 a piece of paper, some paper, a lot of paper. 所以这个 paper 当纸张所以没有加 S. 这边指的是厚纸张，也就是厚纸板上面，那么凸状物字母呢所这种构成的。 Lewis decided to write in the same way so blind people could read with their fingers. Lewis 就决定写了 in the same way, 用同样的方式来写东西。 In the same way 只当副词用，也就是状语，就是短语呀，做副词用。那么比如说呢， Hey, I did it this way. 我是这样做的，用这种方式做的。 And you should do it in the same way. 你也必须用同样的方式来做，这样子。 I learn English this way. And you should learn English in the same way. 就这样说，用同样的方式来写字。So, 就等于 so that, 那个 that 省得掉。这样的话 ,blind people could read with their fingers. 他们就可以阅读了。阅读要用眼睛啊。可是在这边呢用引号弄出来。就指的是不是用眼睛来阅读，用他们的所谓的手指划过去。划过这种所谓的 raised letters, 他们就来阅读。However,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fee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etters. 但是当时呢他的这种做法是非常的困难的。什么样的做法是困难呢？ It 代替后轴，不定式短语。To fee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etters. 就是感受到字母之间的不同啊。发觉呢用这种方式只是用字母写出来，写成凸状物，很难的，就是感受之间的不同。M 啦 ,N 啦 ,O 啊，就这样用手划过去，分辨不太出来，比较困难。Instead, 相反的 ,Braille developed his own system. 他却发展出他自己的一种系统，自己的一套系统。怎么样系统呢？By using a series of six dots, by 省得掉，接着使用一系列的六个点，啊，六个点状物，啊，一个点叫 dot。我们常常讲说 dot com, 就是常常讲说 www 什么 ICT 什么什么什么 dot com, 很多人念成 dot com, 不要念成 dot com。叫 dot com dot 啊，在念的时候跟 com 在一起念的时候，听了老外念会念成 dot com。 这个 dot 就是点，还有这个 dot 这个字也可以用 on the dot 这用法。 Hello Peter,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几点了？他看了表， It's 10 o'clock on the dot, 现在是十点整。他就用 10 o'clock on the dot, 也就等于 it's 10 o'clock sharp, S-H-O-R-P, 或者是 it is 10 o'clock exactly, E-X-A-C-T-L-Y. 所以以后你会讲现在是九点整， it's 9 o'clock on the dot, it's 9on the dot, it's 9 sharp, it's 9 exactly, 都可以这样说。好， today, 我们接着往下看， Louis Braille's system, 他的这种点字系统 is used around the world, 在全球各地都在使用。So you can tell,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boy by the name of Louis Braille. He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great personBecause he used to be blind. He went to a special school for the blind. Over there, one day, he got a chance to visit a special exhibit. On the exhibit, he learned about some military code. And then, when he went back home, he decided to develop the system that could help blind people.Read something simply by touching those raised dots, 也就突出的点。It turned out to be a huge success nowadays, wherever you go in China, for example, in any city, if you take an elevator, you can see in the elevator, you know, there are a series of numbers. 也就是有一系列的数字 signifying, 表示呢或者是 meaning, 也是表示什么东西呢 story levels, 或者是 stories, 楼层啊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旁边呢就会有所谓的 raised dots, 这些 raised dots, 就是凸点也就是点字。这些让盲人呢可以摸一下就知道现在是第几层楼，所以这是非常棒的。很简单的一篇文章我们介绍到这儿。接着我们来看语法重点。所以第一个我刚刚讲的表示打的动词像 hit, beat, pat, punch。它有下的结构叫 hit somebody on the, 对打的部位写出来。beat somebody, pat somebody, punch somebody, 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看例子 ,David hit me on the head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 David, 莫名其妙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打了我一个头。好接着我们就说了若是被打的部位是软的像肚子跟鼻子或是被打的部位伤及内部时就要改用了介词 and。你看这个例子Ouch! 哎呦！我们中文叫哎呦，英文叫做 Ouch! Said Peter, 彼得这么说了。When his cousin, 当他的表弟、表哥、表妹、表姐，或者是堂弟、堂妹、堂姐、堂哥，都是一个词 ,cousin, punched him in the stomach, 当他肚子，对他的肚子挥了一拳打了进去，所以用 in the stomach.或是 belly, B-E-L-L-Y, 他就哎呦好痛。第二表抓的动词像 take, grasp, grab, hold, 等等呢他加人或用 by, 这边就要用介词 by, 加的再加部位。The boy took the girl by the hand and said softly, I love you. 男孩子抓住女孩子的手柔柔地说我好爱你哦。所以由上面可以知道的本课第四句就采用了第一种的结构啊 Suddenly the knife slipped and hit him in the eye 击中了他的眼睛而且就是打到里头好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柔柔的说我好爱你哦所以由上面可以知道的本课第四句就采用了第一种的结构啊 Suddenly the knife slipped and hit him in the eye击中了他的眼睛而且就是打到里头好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时间一百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带路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带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带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